你还站在那做什么？赶紧坐下。 哦， 瓦莱尔应了一声，默默地坐在了长老身边的空位子上。高大的身躯与几个孩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呈现出一幅可笑可爱的用餐画面。 孩子们呐，刚刚你们是不是都和瓦莱尔相互认识了？ 是的，我们都认识瓦莱尔了。 我还不认识你们哟。不，我知道他，我知道他叫玄平，似乎有个超强的嗅觉哦。 看来你们似乎忘了什么呀。 哦，对了，我们都忘了做个自我介绍了，当时光顾着喝瓦莱尔的汤了，实在不好意思，瓦莱尔。 小昭说着要从凳子上下来，站到地上以示礼貌，看师傅冲他摆了摆手，就又坐了下来，接着说道， 好吧，就从我先来，我叫小昭。 师傅听着微笑着点着头，瓦莱尔也用大手抓住脑袋认真地听着。 我叫塞纳，说话快，动作快，脑子快。 玄平听到这里对着塞纳吐了一下舌头。 我叫龙啸，力气最大，但也可能是第二大。 我是玄平，刚说过的。 我是雨，我叫迎吉。 什么？你叫什么？ 瓦莱尔这回不仅瞪圆了那绿莹莹的小眼睛，嘴巴一下子张得老大，皮鞭一样的红舌头几乎全都露在外头。刚才大家也许见到过这个魔族人微笑的表情，这个魔族人无奈的表情，那么现在这个表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惊异的表情呢？这个魔族人瓦莱尔认识迎吉吗？瓦莱尔是个有趣的魔族人，说他有趣儿，并不是因为他很有幽默感，而是因为凭借他自己的外形条件只能用很简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比如把在他脸上不成比例的小绿眼睛睁得再大一点，亦或是把嘴巴张开露出长长的舌头和更多的牙齿，脸上其他的动作似乎再也做不出来了，所以他的情绪反应需要旁观者自己的解读。哦，对了，嘴巴张的大小也会反映出他情绪变化的幅度，仅此而已。刚接触没多长时间，大家似乎对瓦莱尔的过于简单的表情组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突然觉得他的样子一点也不可怕，一点也不丑陋，相反却很是可爱呢。不知道是不是那一杯汤的原因。听到迎吉的自我介绍的时候，瓦莱尔那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表情组合又在大家的面前展示了一次，大家猜想这可能就是表示吃惊的意思了。正在浮想联翩的时候，瓦莱尔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看了一眼长老，忙不迭地收回舌头，合上嘴巴嘟囔着， 我看我是有点饿了哦，我自己闻到我做的饭都是要流口水的哟。 说着他下意识地又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又用大手摸了摸头上的犄角，自言自语地说道， 看来我还是要克制一下的哟。 大家听到这儿又看着他满脸似乎是很无辜的表情组合，不禁大笑，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孩子们呢，今天你们是第一天来到这儿，记住这个日子，同时也要记住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 长老说话了，屋子里的气氛似乎又变得凝重了一些，孩子们听到师父说话也都坐直了身体认真地听着。瓦莱尔也坐直了，比在座的高出好多，他的表情因为眼睛和嘴缺乏动作而变得呆滞，大家都在猜测着这是不是魔族人认真的表情呢。总之他高昂着头，从这些孩子们的视角上看上去

大臣们十分惊讶，献给皇帝，说是上天所赐。皇帝爱不释手，当即传旨调集京城所有能工巧匠，限期三月返造，如若不成全部杀头。圣旨一下，可难坏了京城的大小工匠，最后只能求助于京城第一名将乔守礼。乔守礼苦思七七四十九天，得女娲娘娘托梦，才参透于其中奥妙，终于烧制出这种铜胎掐丝珐琅的宝瓶。景泰蓝制作工艺十分复杂，要经六步制作而成，这种工艺在景泰年间闻名于世，又因珐琅釉料多为蓝色，故名景泰蓝。北京是景泰蓝的发祥地，也是最为重要的产地。景泰蓝的艺术价值很高，北京老字号老天利制作的景泰蓝宝鼎，在1904年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北京工美集团制作的四海升平景泰蓝宝瓶，作为国礼赠送给2014年 APEC 会议上的首脑。2006年景泰蓝被评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景泰蓝早已走进平常百姓人家，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景泰蓝经过制胎、掐丝、点蓝等若干道复杂的工序，哎，上学好像学过这篇叶圣陶先生写的文章。不仅呢讲究每一道工序的严格和谨慎认真，更要注重整个团队的配合。这么精美的艺术品啊，需要每一步的制作老师，每个环节、每道工序、每个细节都精心打磨的热情，并且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作为国礼，习主席出访多次把景泰蓝艺术品赠送给外国的首脑和国际的友人。好，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朋友们，咱们下周见。 闭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是谭延寿，谭家快200年了吧，经济的这个传承啊，始终在我们谭家在这绕。 谭元寿的曾祖父谭新培创立的谭派，是京剧史上传人最多、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老生流派。谭家历经七代传承，是中国京剧第一世家。1905年，谭新培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而这部戏也成了从谭新培起的谭门六代演出最多的戏。这是谭元寿的父亲谭富英演唱的《定军山》选段。